刷牙歌。 刷刷我刷刷刷刷刷我刷刷刷牙齿刷得白花花，上面的牙齿刷一刷，下面的牙齿刷一刷，里面的牙齿刷一刷，外面的牙齿刷一刷，刷刷我刷刷刷。